驻朝各国外交及国际组织代表机构成员分别在11月28号和29号前往古巴共和国大使馆，对古巴革命的最高领导人菲德尔·卡斯特罗·卢斯同志的逝世仪式表示吊唁。